正是在这一年，罗大佑离开了台湾，抛弃了那里所有的名声和掌声，到了香港，生命有了新的体验。那时候的香港电影是那样的热闹，所以罗大佑呢，自然也不能够脱离其中。香港嘉禾电影公司出品了一部电影，叫做《海上花》，我想看过的人应该不算太多，但是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海上花》，到现在听起来仍然是这样的动听。有意思的是，在过去十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音乐会当中，只有第八届电台有直播，到了1986年的第九届才有了电视的直播。也正是这个原因，在86年，人们终于看到获奖的陈百强在电视画面当中唱起这首《你遗忘的样子》。 但觉这影像在我眼内摇晃，原是没法去寻觅，为你寻找千万趟，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身旁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灵魂穿过热浪，情共爱终于得解放，滑进心窗内，这诱惑无力可对抗。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从前完美幻象，能遇上怎么可反抗，愿意打开心里爱恋，凝望千百趟。心里爱念，凝望千百方。 1986年，陈百强离开了他熟悉的华纳唱片，加盟到了一个新的公司。而第一张专辑呢，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张《凝望》，最后拿到了白金的销量，也入选了这一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也算是在年终的时候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

灰色的林忆莲在当年却是五光十色的赢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不仅唱片销量拿到了15万的300斤，更是在各大颁奖典礼上频频出现。那时候有句话说，在87年的夏日的香港的街头，你会听到两首非常快的歌，一首呢就是林忆莲的这首《灰色》，而另一首是张国荣的《无心睡眠》。自从莫妮卡走红之后，张国荣的音乐成绩一发不可收拾，而香港乐坛有史以来最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到这个时候也进入到了火爆的时期。87年，张国荣凭借这首《无心睡眠》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也开始横扫香港的各大颁奖典礼。 实现雨的舒甜，卷起心爱的香烟，弄着脚底的怨缠，走早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织，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凝逝去的心再见，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织，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见。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谢谢你啊，小朋友。 小朋友，你来我这坐吧。 阿姨，谢谢你。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90年代，它也许是 我问天上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忆的是那些已经泛黄的获奖的老歌单。翻开1987年的十大金曲，你看到谭咏麟的名字，当时人们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上看到谭校长的获奖名录。因为87年的下半年，经过非常紧张的忙碌之后，谭咏麟推出了他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叫做《再见吧，浪漫》。这张专辑其实是谭咏麟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张专辑，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再领奖之后的最后一张，更重要的是这张专辑里他的本人作曲的歌有5首之多，而且都是上乘之作。主打歌呢叫做 Don't Say Goodbye， 讲的是情人之间分别时候的依依不舍，其实也有不再领奖的谭咏麟借歌明志的意味。 夜静已深，驱不散，星光引路，催促归家。但是我心真的盼，天天唱在身边有着你。有了你，我做每次更添力量，爱意暖透，笑声里与共行，心人心完全紧记着你，何尝能舍你，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走，没法变改。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走，没法变，冲不走，没法变心中爱。浪漫无波轻吹奏，今宵共别他朝相衬，但是我心真的盼，天天唱在身边有着你。你说你我共努力创新道路，纵有挫折挽手继续行，不再分，能同声说万句， 情义藏心里，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改。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冲不淡，没法变心中爱。夜渐已深，去不散，星光引路追逐归家，但是我心真的怕，今宵共他朝相衬，但是我心真的盼，天天畅叙身边有着你。 关于1987年的香港音乐的记忆大多停留在了谭张争霸时期，他们占据了大家关注的眼球，但是即便是这样，仍然遮不住那一时候已经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凭借情已逝就惊艳四座的张学友。1987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再次把其中之一的奖项颁给了张学友，而主打歌正是这首《太阳星辰》。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身边的你最温暖，赠这普通人。曾经孤僻的我今温暖，何会爱他人？自知即将要分别，暗暗把你藏在心。各不枉过这生。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视线伸过，没看见他人，难得当中的你关心我，梦与我追寻，一只将沾上失落，世界将似全陌生。你思念，我会再欢笑得真。

1984年，叶倩文也是因为电影的关系，踏进了香港，认识了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但是直到1988年，他才凭借这首歌横扫香港各大电台的颁奖典礼。这首歌叫做《祝福》，当时在香港卖出了最高销量35万张。这一年他打破了梅艳芳垄断香港乐坛的地位，甚至在半个月的时间领了12项大奖，刷新了谭咏麟之前的记录。祝福送给在路上的你。 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笑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舟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天温暖，白驼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天地玄黄，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生活在这个时空，我已习惯了计算每一点付出能有多少回报，直到我遇到了他。他平均每天骑行10公里，磨10把剪刀，收入30元。然而他却在5年内向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泥石流、四川芦山地震等累计捐款23392.2元，全部都是硬币。